香港地少人多，要储30年钱先有楼住？逃犯条例是为公平正义？香港唔够地，要用10000亿起人工岛？ 喂，咪乱噏！本土研究社就要令真相成为常识，建立民间力量。 高官权贵利益输送，我哋迎头痛击，反头学者混淆视听，我哋见招拆招。田野考察，挖掘档案。 逢星期三晚8:30到9:30，本土研究社敢怒敢言。 我哋星期三有新節目咧，本土研究社嘅嚇， 哦、 我哋做得好專業，呢啲年輕人啦，嗱有時間睇 live 或者咧係去睇喺 YouTube 撈翻出嚟睇、 嗯。好 ，anyway， 咁啊今晚請阿李偉才博士上嚟咧，就即係我哋唔係想講科學，但係都要講科學，就係咧講五四運動之後啱啱100年， 德先生、蔡先生啊嘛， 即係我尋人啟示啊，尋人啟示就話呢。德先生同蔡先生去邊？嗱、嗯，咁喺節目結第一節結束之前咧、嗯嗯，我講翻啦，我叫我係徵求意見啊嘛，睇、下大家我哋啲觀眾嗰個水平好高噶嘛，咁啊今晚節目名叫做大失蹤，再打下出嚟睇下大失蹤啊，大失蹤，咁啊係由一套電影啟發嘅，呢、套電影咧就係1981至82年出嘅，真係叫 Missing。由即林蒙主演的大概內容就是講在1973年的時候有個美國左膠仔的後生仔和他老婆一起去到智利，智利當時是世界上第一個選出來的民選左派政府，其他左派都是沒有暴力 得到政權的，這個選出來的那是同情，但是智利政變那天就失了蹤，他就叫做何夫曼 Hoffman， 咁電影咧係聲稱，虛擬嘅 Hoffman 係假名嚟嘅啫。咁啊失咗蹤之後咧，佢老豆就美國就飛去聖地牙哥，聖地牙哥咧就揾仔，其實應該尋子記啊，成套戲。咁咧嘅結果揾唔到咧，原來係被鋸咗嘅。咁啊呢咁後來咧條鹹魚咧，即係個死屍啊，即係唔好講得咁粗俗啊，就運翻美國就隔咗好耐。咁咧。就冇辦法證實到咧，係咪受虐待嘅致死嘅？咁呢個 Hoffman 咧，即係阿即林蒙主演嘅角色咧，就告阿尼克遜同埋基辛格喺電影裏邊咧，最後就打出嚟嘅嗰張牌就係佢係告基辛格，咁告尼克遜同埋基辛格嘅。咁啊，係真人真事改編嘅。真人真事改編嘅，大家有。機會去圖書館咧，有部分圖書館可能有呢個真人真事版本出嚟嘅。咁隔咗好多年之後，基辛格咧即係接受 National Geographic 國家地理頻道訪問嗰陣，咁啊被問到關於智利呢單嘢咧，竟然要國家地理頻道停，要停，咁啊國家地理頻道肯停機，不過佢叫人停機嗰個手勢全部播曬出嚟，因為。呢、這個皮諾切特啊，呢、這個後來上台嘅呢個右翼獨裁者咧，就牽涉好多人權問題嘅。咁呢啲嘢咧，即係基辛格都 high 埋嘅。咁啊，基辛格仍然係驚嘅，直到幾年前都驚嚇呢單嘢。咁我所你頭先講嘅，你話同啲即係你有藍絲帶朋友啦嚇、藍絲帶朋友傾開呢樣嘢咧，碌。西方民主而家咁大問題啦，英國脱歐，法國呢個黃背心，美國選個特朗普出嚟啦，哇！搞到即係亂糟糟嘅，即係民主制度唔 work 啦。咁咧你就話其實唔係嘅，唔係一定嘅。我所以你講啦，咁唔係一定。咁既然唔係一定，既然有人指出西方民主制度或者民主制度出現咁多問題，咁呢樣嘢即係都唔適合中國啦，水土不服啦，係咪咧？ 嗱，即係。我就想講翻一個故仔先啦嚇，即係我自己親身嘅經歷啊，即係講科學同民主之間嘅關係，同埋民主應該點樣發展，點解而家出現咁多問題？咁啊，話説咧就應該係2001年嗰陣時咧，我就啱啱喺澳洲回流翻香港2年左右咧，咁又翻入去呢個傑出青年協會咧就做幹事喎，俾佢哋咧捉翻我做呢啲，其實係老鬼嚟㗎，我係1985年就獲選呢個傑青啊嘛，咁啊好啦，咁啊又去幫手啦，咁啊點知咧嗰次咧突然間咧佢個主席咧 應該係啊，嗰陣時係阿容永琪嘅 Samuel Yong 啊，咁就話有一個活動咧，就佢唔得閒去，Eddie 你可唔可以代我去啊？咁樣原來就係五四嘅88周年，嚇咁啊喺邊度嘅咧？喺敦煌酒樓北角，咁樣咧，咁我去啦，咁但係咧就下晝唔知幾多點啊，我就早到咗，因為穩陣啊嘛，一向。咁我去咗快餐店度，咁啊諗下，哎呀，講喎五四喎，德先生、蔡先生喎，我就是但即係喺個公事包攞張紙出嚟咧，就寫低啲要點啦。其實我未諗講乜嘢嘅，我就去到先諗啦，咁啊寫。咁點知咧上到去敦煌酒樓，大家知道而家都知都仲有冇呢個酒樓，我唔知啊。但你知道背景啊嚇，其實好多嘅即係左派嘅活動咧都喺嗰度啊。 係咩國慶活動啊？喺都喺嗰度。 冇錯啦。咁我上到去咧，咁啊佢係包咗個大廳啦，咁啊坐滿曬好多人喺度喎，咁啊前面有個台喺度啦。咁有個主席啊，咁樣啊，叫多人上去講嘢。咁我去到就未輪到我講，點知咧一聽全部都係講普通話嘅。第一， 係 第二，一聽啲人出嚟咧，原來係全部係中國大陸嘅各省市嘅好多青年代表。咁我記起嗰個活動好似係香港青聯搞嘅。咁你知青聯係 親中團體啦， 係咩組織啦嚇？咁我 OK， 咁我就去啦。咁但係咧，卒之輪到我啦。咁輪到我嗰時候，未，最緊要講一樣嘢，我就聽啲人講啦，睇下講咩先咁啊。點知原來一上台咧，原來咧喺度講緊咧五四嘅精神就係點咧？發揚科學，破除迷信。我諗啊，嚇五四運動88年啦喎，而家我哋都進入21世紀啦，嗰陣時都2001年啊嘛。 係， 我話仲講緊咩破發揚科學破除迷信？點解咧咁？點知原來一聽發言知點解啦？原來嗰陣時全部上去就表態咧，就係鬧呢個法輪功2001年你記住嚇，而家講18年前啦，18年前啦。 嗱，法輪功喺1999年被取締。係 啦，嗰陣時咧就江澤民就即係佢話佢係邪教啦嘛，已經即係列為。於是啲人咧個個要表態。咁我話，原來呢個咩五四運動，原來係一個政治表態運動。咁但係我唔理咁多啦。於是我就輪到我嗰陣時，我就上到去坐喺嗰個主席台嗰度，咁我攞翻我張爛紙出嚟咧，寫曬啲要點啦。咁我就。都係要為咗就佢哋，梗係要普通話啦。雖然我啲普通話唔係咁叻，咁就照講啦。咁我講嘅就係咩咧？就係話其實德先生、蔡先生咧，其實喺而家我哋中國咧都未係完全可以貫徹得到。咁但係其實兩者之間咧嗰個精神咧係有好多嘅共通之處嘅契合之處嘅，就係講乜嘢咧？因為科學咧就係講最重要係一種嘅開放嘅心態、獨立嘅思考，係咪啊？尊重事實，尊重。證據仲要尊重別人的意見，係嘛？隨時咧考慮一下自己會不會係犯錯嗰邊啊？如果係嘅話咧，就有呢一個勇氣去認錯、去修正、去改進啊嘛。同埋最緊要係一種兼容並包嘅態度啊嘛，係嘛？咁我話你諗下頭先講嗰啲所有嘅嘢，同民主嘅精神。咪差唔多係一樣，係嘛？即係開放嘅心態啊，尊重別人啊，係嘛？可以有兼容啊，改錯啊咁樣樣。咁所以咧，咁我後嚟就講，咁啊講咗大概10多分鐘啦。哇！講完之後，成班人即係你話我自己係贊自己都咁話啦，真係拍爛手掌喎。咁即係換句話講咧，即係其實咧，我知道即係我講，其實就係人心就不死嘅。即係你講二加二等於四，啲人梗係拍爛手掌啦。但 係 因為阿頭話二加二等於五，你都要拍掌， 要指鹿為馬。 係啦，咁但係你拍掌嗰啲咧就唔係真心噶嘛，係嘛？但係我講嗰啲二加二係等於四啊嘛，咁佢咪好開心咁拍掌咯咁。咁但係卒之咧，後嚟就。即係其實嗰個下半部咧，我哋嗰個主席係趕到嚟嘅，阿容永琪同埋另外一個就係當時做副主席阿盧子明嚇。咁後嚟卒之咧，佢就見到我又肯幫個會啦，嗰次表現又唔錯啦，就捉咗我做主席啦。所以我2002年同2003年咧就係結清會嘅主席。咁其中一個咧，我相信咧都係俾到前主席睇到我，李慧才都可以嘅喎，上去係嘛，真係咁樣。咁但係我想講翻呢樣嘢咧，即係唔係講我做主席，而係話其實就係人心不死嘅。但係老頂，唔buy嗰樣嘢啊嘛。老頂即係話咧，原來五四咧就係反封建、反帝國主義。係。係嘛？所以咧，而家咧我哋發揚五四精神咧，就係聽黨話、跟黨走啊嘛。係 啦。 咁你下面都要拍手掌㗎。唔到你唔拍過，你可以唔拍咩？係嘛？咁但係呢個唔係真心噶嘛，係嘛？好啦，嗱咁講翻呢個共通嘅精神咧，都話講啦，即係科學咧，我哋頭先已經有講到啦，喺專制主義底下咧，真正嘅基礎科學要有即係好創建性嘅研究咧嚇，其實係難嘅嚇，因為真係嗰個思想嘅鉛製係有一定影響嘅，但係。因為在人哋開闢咗嘅新嘅科學嘅前沿，你係真係投放即係 大量的人力物力資源入去，在某一程度上是有一個係即係成就咧。譬如你根本係咁人造衛星，咁人哋發射咗先，咁我咪人造衛星咯，係嘛？咁就算你話登月，就算中國遲啲係可以登月，人哋即係六廿年前咩五廿年前啦嚇，五廿年前都已經做曬啦，係嘛？係。咁但係你又而家話我哋幾巴閉咁樣，好啦，咁但係咧，其實講到民主呢樣嘢啦，民主呢樣嘢真係咧，我頭先都講啦，你而家翻大陸睇下，翻深圳咁多啦，係冇用乜嘢啫？喂，街邊大大個牌寫住社會主義核心價值係有民主呢兩個字㗎，係係嘛？所以即係話咧，喺字面上喺表面上咧，其實佢冇排斥到民主，但係佢實質上咧，佢完全扭曲曬啊嘛！即係等於而家就1984嘅呢個奧威爾 George Orwell 入面嗰個嘅，即係個 Newspeak 係啦 ，Big Brother 大阿哥個 Newspeak， 即係話咧根本咧即係奴役就係自由啊，戰爭就係和平啊咁樣，根本佢冇所謂，佢語言已經完全扭曲曬啦。 嗱，係嘛？而且係最成功添，中國大陸 嚇， 即係1984個 model 喺中國行得最成功， 最成功，直情就係已經實現啦。 啊，人面識別呢啲嘢， 人面識別， 你根本 就係大阿哥啦。 啊，根本啊，你想作怪咧，翻大陸你都唔，你想創你個心，你唔使旨意，根本一行出去已經係幾廿步對住你噶啦。仲有唔係影你嘅。嗱，若你驚你化妝啊乜乜啦嚇 ，OK， 根本係一個面容識別咧，係高科技嚟嘅。不過有人講呢樣嘢咧，即係美國嗰度咁樣攞翻嚟會發陽光 啩，絕對唔出奇啦， 偷翻嚟去發陽光大。OK， 好啦，嗱，我想講一樣嘢咧，就係話我真係想同大家解釋一下，我覺得可能好多嘅觀眾聽眾咧，都係有個困惑喺度嘅。就係話真係而家西方嘅民主係咪出現咗好嚴重嘅問題咧？咁樣，咁同埋咧，另外我又成日即係好多人都講我啦嚇，大中華左膠嘛係嘛，好多年前已經封我呢個嚇即係名銜啊，咁樣咧確實又係嘅。點解？因為我係越睇得多，即係年紀越大越睇得多呢啲嘅資料咧嚇個書籍咧，我就已經了解到咧就係西方過去嗰幾百年咧，即係講真，即係自從1492年哥倫布所謂發現新大陸啦嚇，嗰、那個作為一個分水嶺咧，其實係為全世界嘅其他嘅人民咧係帶嚟幾深重嘅災難啊，係嘛？呢、這個就係殖民主義同埋後嚟嘅新殖民主義。而家嘅新帝國主義即係美帝咁樣樣，咁所以咧，其實我哋好多時都會有一個好矛盾嘅，好矛盾咧。你係冇分清楚咧，其實西方又係呢個過去幾百年人類苦難嘅泉源，一個好大嘅泉源。但係佢亦都係人類文明最高峰嘅嗰、那個即係標杆，就係佢手持住嘅兩樣嘢係冇衝突㗎。大家要明白呢個世事就係咁複雜，就係、是、咁矛盾嘅，即係。好簡單，我哋成日廣東人都講噶，神又係佢，鬼又係佢，冇錯啦。西方人神又係佢，鬼又係佢啊！大家要明白呢個咁簡單嘅道理啊！即係我講，你都話啦，美國嗱，即係有美國獨立啦嚇，即係法國大革命啦，自由博愛平等啦，美國獨立宣言啦，人權啦，當然喺最早嘅民主就係英國啦，啊大憲章嗰個啦，即係唔好講啦，因為太遠啦。但係後嚟嗰個光榮革命啊，啊真係成立呢個人權法案啊，嗰個 Bill of Rights 啊，好多咁嘅嘢，即係英國有英國嘅 Bill of Rights， 美國有美國 Bill of Rights。後嚟1945年成立聯合國，聯合國嘅憲章同埋佢嗰個人權法案，基本上全部都係跟翻以前嚇、啊，當然法國有曼德斯級嘅三權分立理論啊，洛克嘅有政府嘅理論啊，咁樣樣係咪英國嘅？咁所以咧，其實呢啲係人類文明嘅瑰寶嚟嘅，係我哋人類文明發展到最高階段嘅成就嚟嘅。但係西方人到全世界嘅人嘅迫害又係現實嚟嘅，你唔能夠將呢兩嘢擺埋一齊咧，你嘅認識就好有問題啦。嚇、啊，好啦，咁我哋明白咗呢樣嘢咧，就出現咗一個好悲慘嘅狀況。悲慘狀況就係話。反帝，所以就反埋民主。 That is very unfortunate。 咪就係咯，因為西方其實西方從來喺地球上面佔嘅人口唔到地球嘅人口嘅15%，西方人從來都冇大過15%，但係佢掠奪曬所有嘅財富，壓迫曬所有嘅人，其中最醜陋嘅就係黑奴制度嚇、啊，但係仲有好多好多壞事做盡。好啦，但係佢文明亦都係佢最文明喎，科學革命喺佢度發生。民主革命在那裡發生，文藝復興在那裡發生，你吹啊，是吧？但是他又是這麼邪惡的，那文明的又是他邪惡的，又是他怎麼辦先？好了，但是有很多民族主義者，他要對抗這個帝國主義，對抗殖民主義，所以他有時他就要收為己用，那就是自強運動，明治維新，是吧？但是很多呢，就是盡量就是叫做在這個 技器的層面，係嘛？堅船利炮打到西方就算啦咁樣。咁但係咧喺個制度嘅層面咧，佢就抗拒啦。咁但係抗拒咧，當然有幾個方面嘅。有啲人就你可以話將嗰個 BB 同埋啲污糟水一齊倒埋出去，因為西方係邪惡噶嘛。所以西方嗰套嘅咩人權啊、自由啊、法治啊、民主啊嗰啲咧，都係邪惡嘅，都係呃人嘅嘢嚟嘅，虛偽嘅。咁所以我哋都唔要啦。咁呢個係一個層面啦。咁但係當然更加現實嘅唔係呢個層面啦。更加現實嘅就係、是、其實每一個民族都有佢固有嘅專制主義傳統噶嘛。中國嘅專制主義唔使講啦，世界第一啦，係嘛？尤其去到明朝就已經係去到差唔多係頂峰。咁當然清朝係繼承啦，就連宰相制都冇埋。以前我哋有宰相制噶嘛，非常之好噶。即係皇帝雖然佢話最後話事，但係講真日常嘅管理咧，就俾嗰個丞相搞掂曬噶嘛，係嘛？即係總統同總理制啊嘛，係嘛？好啦，咁但係咧，自從朱元璋咧，宰相都鋸埋，係嘛？好啦，清朝亦都係一樣啦，冇埋啦。咁所以咧，其實我哋自從朱元璋之後咧，係走下坡嘅。好啦，咁俄國咧，亦都係俄國個專制傳統又係好深厚啊。尤其是嗰個伊凡大帝啊，哇！伊凡大帝又係一個暴君嚟嘅，所以我哋都係咁講噶。其實史太林就係現代嘅伊凡大帝，其實毛澤東就係現代嘅朱元璋。所以根本就係即係嗰啲叫做陰雲不散，就係、是、上咗身啊嘛。咁所以其實係佢係有固有嘅專制主義嘅傳統在先嚇、啊。當然個私心、權力慾啊嗰啲，即係幾時都係啦。另一方面就係因為有西方列強嘅壓迫在後，俾佢大條道理就借呢個民族主義嚟去鞏固自己嘅專制獨裁啊嘛。 收緊，收緊，啊，收緊。嗱咁講啊，即係。其實咧，你頭先講嘅西方嘅邪惡咧，我唔否認 ，OK？ 我睇唔單止我唔否認，好多人都見到，即係西方民主咧並唔係天使嚟嘅，並唔係天使嚟嘅。不過咧，我會提出一樣嘢，就係、是、喺一個民主同埋法治嘅制度之下，好多嘢係可以調節。如果唔係完美嘅黑奴制度，冇錯。是呢個西方諗出嚟嘅 ，OK？ 但我哋再 trace 其實阿拉伯人咧， 已經有制有奴隸制度，係阿拉伯帝國嗰陣時。 我哋嘅我哋嘅絲綢之路即係當年個光明嘅地方咧，就話啊，我哋咧就係麥，即係依個中國咧，即係中朝中朝代咧嚇，就運啲咩茶葉啦、絲綢啦，同埋呢個瓷器出去 ，OK？咁換啲咩翻嚟啊？第一馬，所以張軒出使西域 ，OK， 就咧騎翻嚟嘅時候，過咗十幾年翻嚟騎只呢個高頭大馬，因為中國啲馬咧嗰啲種咧，當時嘅種咧係細嘅， 係蒙古種啊嘛。 有咩證實咧？因為兵馬俑掘出嚟，嗰啲兵馬俑啲士兵咧就 one to one scale， 即係 life size 即係人咁大嘅 ，OK。但係掘到嗰啲馬嘅俑出嚟咧，啲馬係好細只嘅。OK， 咁證實咧，如證實咧就話當時秦始皇年代啲馬都係細嘅，咁啊去到漢武帝派啊張軒出使西域，咁啊中國啲咩啊？其實高頭大馬，即係嗰邊中亞有草原啊嘛，啲馬係大隻啲啊。咁仲有一樣嘢咧，嗱，即都要承認嘅，其實人類發展係有個過程。 當然，當然。 當時係有奴隸制度，係買啲奴隸翻嚟嘅。 唔係可以咁講，即係我哋自己讀中史咧，就梗係美化咗㗎啦。講真，就話咧，即係自從呢個夏商周咧，係周朝咧，後嚟瓦解咧，其實個奴隸制度都瓦解啦。即係話春秋戰國之後咧， 這個、太簡單啦， 已經啦，即係 太簡單。 我哋成日都話啦，秦始皇建長城咧，嗰啲我哋唔叫做奴隸㗎嘛，嗰啲咧就只不過係即係話係捉啲孟姜女個老公嗰啲咁樣，嗰啲唔叫奴隸啊，即係奴役人民咁解啫，咁樣樣。咁但係其實大家亦都知道咧，其實中國咧。跟住嗰二千年咧，即係二千幾年咧，都係有所謂奴婢嘅制度嘅，有奴婢嘅，係、嘛？其實王莽當時咧就係想廢除個奴婢制度，王莽根本就係第一個共產主義者，咁樣咧佢係不准土地買賣啊，不准呢個即係奴婢嘅買賣啊，咁樣樣嘅。好啦，咁但係當然王莽失敗咗啦，係嘛？好啦，咁但係我哋都有所謂昆崙奴呢樣嘢㗎嘛， 係， 所以我哋中國係有，我同意阿拉伯帝國亦都係有。咁但係西方點解佢個作惡咁大咧？就係、是、因為科學革命啊嘛。即係我如果唔係科學革命，西方嘅作惡就等於阿拉伯人嘅作惡，係區域性嘅。但係佢有咗科學革命咧，真係跟住工業革命咧，佢有呢個堅船利炮咧，就去到全世界所向披靡。 所以其實佢嗰、那個你可以話力量越大就作惡越大啦，係咪咁講啊？咁但係啦，我亦都咁講啦，其實西方所發展出嚟嘅好多我哋而家供應叫做核心價值、普世價值，其實我哋咧。即係講真，我做咗幾十年人啦，係嘛？即係我都會覺得係已經係一種嘅人類共有嘅財富。 嗯、 你唔需要叫佢就係西方噶啦，係、 嗯、 嘛？即係講真，就算我哋孔子啊，好多思想都已經係人類共同嘅財富啦，唔係淨係我哋中國人嘅財富嚟噶，係、嗯、嘛？佛陀嗰啲智慧亦都係人類共同嘅財富啦。咁一樣嘢都應作如是觀啊嘛，係咪啊？咁所以西方嘅民主啊、自由啊、人權啊、法制嗰啲已經係一個普世價值啦嘛，但係。譬如好似我哋而家偉大嘅祖國就係抗拒呢啲普世價值啊嘛， 七不講， 唉，冇錯啦， 普世價值佢最反普世價值， 係啦， 喺呢度咧，我要咁講啊，即係但係嗰個黑奴制度咧，今日基我睇西方係完全否定嘅， 嗯， 而佢廢除制黑奴制度呢樣嘢咧，就英國喺1833年國會通過係廢除黑奴制度。所以英國人咧，有時咧對住美國佬咧，佢好 proud 啊！我俾你做啲，你喺林肯即係南北戰爭，即係佢吉斯堡嗰度啊，嗰度先至啊，即 係係 啦，先至廢除啊黑奴。儘管北方嘅州好多都係廢奴州，南方係蓄奴州，因為我哋英國佬咧就係比你快啲，佢哋係否定嘅。今日我相信係冇人會講出嚟講話黑奴制度係 justify 㗎啦。OK， 而喺西方咧，亦都你所講喺帝國主義嘅一面之後咧，其實亦都唔少人唔一定係左膠，佢係有慚愧嘅慚愧。咁我哋睇翻即係西方拍攝嘅紀錄片啊，即係紀錄片裏邊咧，慚愧之聲。 哦，好多，我都睇好多 嘅，係佢哋自己拍嘅。啊，英國人對於佢哋曾經喺印度做嗰啲衰嘢咧，係 唔一稍微叫做近啲嗰套咪咩12 years a slave 咯， 係啦， 係嘛？咩做咗12年嘅奴隸啊嗰套咁樣嘅啦，係嘛？ 係絕對慚 好多嘅，好多嘅， 絕對係慚愧嘅。啊，英佢毫不掩飾。當年做過啲衰嘢。 嗱，咁呢樣嘢咧，其實又一定要強調。 啊， 其實民主制度咧好有趣嘅。嗱，呢個即係你可以深入研究啊。同言論自由咧係一個孖生子嚟嘅。 嗯。 即係我講咧，通常啊有呢個充分嘅民主制度嘅地方咧，佢個言論自由一般咧都真係好比較可以嚇，即係擴充嘅。咁樣咧，但係通常你話你壓制民主咧，自然就冇言論自由嘅。咁、所以即係譬如好似美國呢啲國家咧，你話佢做咗幾多衰嘢都好啦，唔淨止係即係話好舊嘅黑奴制度啊。就算係新嘅好多，就算譬如伊拉克戰爭係嘛，即係布殊仔嗰個伊拉克戰爭啦咁樣，一樣好多電影嚟去，哇踢爆啊批評啊咁樣樣，佢係容許呢樣嘢嘅喎，係嘛？咁但係當然啊，又倒翻轉頭嚟講啦，就係話佢容許呢樣嘢係唔係表示佢就會慚愧唔去做咧？唔係喎，一樣做喎，係嘛？一樣係就算奧巴馬嗰陣時派幾多無人機啊，炸死幾多人啊，係嘛？但係咧，我有一樣嘢咧，都仲要一定要補充嘅。頭先就講咗一個矛盾先，一個就係西方喺國際上嘅邪惡，同埋喺國內嘅文明， 呢 個咧其實並存嘅。但另外一樣嘢咧，就係話其實西方嘅民主制度咧，當然啊，佢係同另一樣嘢咧係共存。呢、這個共存咧，其實係令到佢咧係一定有缺陷，甚至係發展到而家咁樣。嗰樣嘢就叫做咩啊？就叫做資本主義制度啊嘛。資本主義制度，咁所以嗱，如果講得極端啲，馬克思講句説話，其實馬克思咧，其實對呢個資本主義咧，即係佢釋放生產力嗰部分咧，就非常之歌頌嘅，即係話呢個係人類文明嘅一大躍升嚟嘅，釋放生產力，甚至解放咗所謂人嘅人身依附關係啊，即係喺傳統封建社會入面，但係佢對民主咧，佢就係反而咧就比較上佢係負面嘅嚇，有啲揶揄啊。佢點講咧？佢話咩叫民主咧？民主就係人民每隔幾年咧就共同去選另一個人去壓迫自己。 嗯， 嚇呢個過程就叫做民主啦。咁樣咁當然呢個係按照佢嗰個觀點就係話， 同埋佢嗰個年代 嗱， 佢嗰個年代嚇個局限， 我又唔係咁講喎。我覺得其實今天嚟講咧，某程度上都係點解咧？因為政府咧最後佢喺照顧人民的福祉和照顧資本家的福祉，前者就佔了99.幾%，後者就佔了0.1%都不夠的，在人口來說，但是所佔的財富就剛剛倒轉的。但在政府來說，就算你那個領導人多有理想都好，你最後一定是要在資本家面前跪低的。為什麼呢？因為資本主義制度的本質就是資本家 佢係佔有咗社會上面絕大部分嘅生產資源，而佢如果唔投資喺各種嘅經濟活動入面咧，大量嘅人就會失業，呢、這個咧就冇生計，社會就會動盪。所以其實資本家最大嘅殺手鐧就係咩咧？就係、是、撤資。佢一話撤資，其實佢唔使真係撤資，佢放風話撤資咧，嗰啲股市咧就會應聲下跌。你個政客，包括我哋嘅林鄭，就即刻要跪低噶啦。呢、這個就係個遊戲規則嘛，大家要明白。所以資本家係攣住政府嘅喉嚨噶，因為佢攣住人類嘅經濟命脈啊嘛。佢唔投資，咁你哇唔投資經濟，咁啲資本家食乜嘢啊？傻嘅。資本家佢有嘅資本啊，佢食幾世都食唔完啦。佢唔投資冇所謂噶。不過，但係個資本家都心紅噶嘛，要建立一個帝國就係、是、企業帝國、商業帝國啊嘛。大家競爭相嚟去投資。咁某一程度上咧，馬克思咁講啦，其實真正係資本家係為資本服務，就唔係資本為資本家服務。因為資本咧，即係當然你可以話有啲玄妙嘅講法，根本佢有自己嘅生命力嘅，呢個就係資本膨脹。 啊，你講多次 ，OK， 可能啲觀眾 catch 唔到嘅。 即係話其實係資本家為資本服務， 嗯、 就唔係資本為資本家服務。 嗯， 嚇、啊，咁所以咧，其實資本咧，即係自從喺人類嘅歷史嘅社會上形成咗之後咧，其實資本嘅膨脹咧係有佢個內在嘅邏輯。所以我幾年前寫一本書，先叫做《資本的衝動》啊嘛，就 係啦。我哋曾經訪問過你，就係呢本書。 所以咧，以前好多人以為咧，一個咩叫自由經濟咁啊？講真咧，資本主義梗係唔係自由經濟啦？呢個係呃你嘅啫。但係以前咧，起碼好多人就以為資本主義同埋民主制度咧係一個盟友嚟嘅， 嗯， 係嘛？資本只有資本主義可以能夠衍生到呢個民主制度。但係而家我哋越嚟越睇到咧，其實資本主義咧係民主嘅敵人。唔係民主嘅盟友，所以而家根本資本主義嘅發展咧，就正在不斷侵蝕同破壞緊民主嘅。所以西方而家嗰啲民主制度出現咁多問題咧，其實個根源就係資本主義。 好，呢、這個資本主義問題咧，我哋下一節繼續深入咁討論。不過去到呢度咧，啊要讀翻即係我哋啲觀眾啊，水平好高嘅，佢話其實咧。美國咧早期都有白人嘅奴隸，就係啲愛爾蘭人 ，white slaves，OK 啊 ，white slaves， 我啊聽過啦呢樣嘢。咁咧我哋有時會覺得白人世界梗係一家親㗎啦，咁當然唔係啦，即係其實咧人性咧全世界都一樣嘅 ，born with 咧我哋有歧視，我哋需要法律同埋教育咧係將嗰個歧視咧，如果唔能夠剷除咧，將佢降到最低係收斂嘅。其實咧喺英國啊，或者好咧，咁咧即係英格蘭嗰啲睇唔起愛爾蘭嘅， 絕對 係愛爾蘭嗰啲咧，其實就係好唔中意英國嘅。OK， 咁啊， 而西歐嘅人咧完全睇唔起東歐嘅人嘅， 冇錯啦啊，一層就睇唔起一層嘅。OK， 咁咧。我想問喎，喺華人世界唔係咩？ 都係 一樣啦。你香港住咗咁耐，或者你大陸、台灣住咗咁耐，澳門住咗咁耐，你都知道，可能最歧視你嗰啲咧，就唔係紅蘇綠眼，就係咧，你都係唐人嚟嘅，都係華人嚟嘅。咁你哋呢個即係喺全世界華人都知啊！你去到唐人街住，你更加啲人所謂白鴿眼啊！唔知而家啲後生仔先知咩叫白鴿眼，即係睇唔起你啊！即係大家都知道咧，歧視咧就係人性嘅一部分。咁咧呢個人性嘅部分咧，我哋陣間嗰節講。不過呢度咧講，多謝各位咧就係熱烈嘅捐贈啦嚇，十蚊太少啦，捐多啲 ，OK， 同我哋嘅節目 share。咁今晚有李偉財博士上嚟，用個 science training 嘅人嘅角度去睇五四運動一百週年。呢、这個咧係比較少觸及嘅喺香港 ，OK， 多謝上嚟，咁我哋唞陣翻嚟繼續傾。 呢、这個惠州粽咧，我哋引入咗四年度，係阿欣生咧就好中意食粽嘅，咁佢就發現咗呢只惠州粽，佢食咗十幾二十年噶啦。呢只惠州粽咧原本咧就喺惠州嗰度出產，嗰、那個老師傅咧係積七十年嘅包粽嘅經驗，由嗰個包扎。個配料每樣嘢咧都考究到不得了嘅。其實咧，我啦、蕭定一啦、欣生啦，任何一個明星啦、好多明星啦、名人咧食過咧，都覺得咧佢係冇得比嘅。一食落嚇呢種咁好食嘅，即係咁樣樣嘅，咁驚訝嘅呢一個係四隻惠州粽，特價188蚊，再送10蚊嘅人超現金券，豪華套餐啦，248蚊。佢咧就兩隻惠州粽，一隻果晶粽，一隻金華 醉雞種、特惠套裝兩隻惠州種，一隻醉雞金華火腿種，一隻咧就係白雀茶金絲藻蓉種，即係一隻甜種咧，成套咧就165元嘅啫。我話相同堅尼套餐咧，呢個就冇惠州種，仲一隻大嘅火晶種，一隻白雀茶金絲藻蓉種，118元啫。